你好，我是张绍文。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卡顿优化的上半部分。我们大家都会玩王者荣耀啊，那在遇到团战的时候，我们最怕遇到一种什么情况呢？我的后羿怎么动不了了？卡的跟幻灯片一样。那其实对于应用来说也是这样，我们经常听到用户抱怨，这个应用启动怎么那么慢，滑动的时候怎么那么卡。对用户来说，内存占用高，耗费电量，耗费流量，可能不容易被发现，但是用户对卡顿特别敏感，很容易直观感受到。另一方面，对于开发者来说呢，卡顿问题又非常难以排查定位，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跟 CPU、内存、磁盘 IO 可能都有关，跟用户当时的系统环境也有很大关系。那到底该如何定义卡顿呢？在本地有哪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发现和排查问题呢？这些工具之间的差异又是什么呢？今天呢，我来帮你解决这些困惑。在具体讲卡顿工具前，你需要了解一些基础知识，它们主要都和 CPU 相关，造成卡顿的原因可能有千百种，不过最终都会反映到 CPU 时间上。我们可以把 CPU 时间分为两种，用户时间和系统时间。用户时间就是执行用户态应用程序代码所消耗的时间，系统时间就是执行内核态系统调用所消耗的时间，包括 IO、锁、中断以及其他系统调用的时间。我们先来讲讲 CPU 的性能。考虑到功耗、体积这些因素，移动设备和 PC 的 CPU 会有不少的差异，但近年来呢，手机 CPU 的性能也在向 PC 快速来靠拢。华为 Mate 20的麒麟980和iPhone XS 的 A12 已经率先使用领先 PC 的7纳米工艺了。评价一个 CPU 的性能需要看主频、核心数、缓存等参数，具体表现出来的是计算能力和指令执行能力，也就是每秒执行的浮点计算数和每秒执行的指令数。当然还要考虑到架构的问题，麒麟980采用三级能效架构，分别是两个 2.6GHz 主频的 A76 超大核，加两个 1.92GHz 主频的 A76 大核，再加四个 1.8GHz 主频的 A55 小核。相比之下， A12 使用两个性能核心加四个能效核心的架构，这样设计主要是为了在日常低负荷工作时使用低频核心更加节省电量。在开发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文稿里的方法获得设备的 CPU 信息。随着机器学习的兴起，现代芯片不仅带有强大的 GPU， 还配备了专门为神经网络计算打造的 NPU。 A12 就使用了八核心的 NPU， 每秒可执行50000亿次运算。从 CPU 到 GPU 再到 AI 芯片，随着手机 CPU 整体性能的飞跃，医疗诊断、图像超清化等一些 AI 应用场景也可以在移动端更好的落地。那最近呢，边缘计算也越来越多的被提及，我们希望可以更大程度的利用移动端的计算能力来降低高昂的服务器成本。因此在开发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根据设备 CPU 性能来看菜下饭。例如线程池使用线程数根据 CPU 的核心数，一些高级的 AI 功能只在主频比较高或者带有 NPU 的设备开启。拓展了那么多，再回到前面我讲的 CPU 时间，也就是用户时间和系统时间。当出现卡顿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区分究竟是我们的代码问题还是系统的问题？用户时间和系统时间可以给我们哪些线索？这里还要集合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来可以帮助我们做判断。出现卡顿问题后，首先我们应该查看 CPU 的使用率。怎么查呢？我们可以通过 STAT 得到整个系统的 CPU 使用情况，通过 Paid STAT 可以得到某个进程的 CPU 使用情况。关于 STAT 文件的各个属性的含义和 CPU 使用率的计算，你可以阅读 Linux 环境下进程的 CPU 占用率这篇文章或者 Linux 文档。我把其中比较重要的字段放在了文稿当中，听音频的同学别忘了返回文稿来查看。如果 CPU 使用率长期大于 60%， 表示系统处于繁忙状态，就需要进一步分析用户时间和系统时间的比例。对于普通的应用程序，系统时间不会长期高于 30%， 但是如果超过这个值，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检查是 IO 过多还是其他的系统调用问题。安卓是站在 Linux 巨人的肩膀上，虽然也做了不少修改，也砍掉了一些工具，但还是保留了很多有用的工具，可以协助我们更容易的排查问题。 这里呢，我给你介绍几个常用的命令，例如 TOP 命令可以帮助我们查看哪个进程是 CPU 的消耗大户， VMSTAT 的命令可以实时动态监视操作系统的虚拟内存和 CPU 活动， STRACE 命令可以跟踪某个进程中所有的系统调用。除了 CPU 的使用率，我们还需要查看 CPU 饱和度， CPU 饱和度反映的是线程排队等待 CPU 的情况，也就是 CPU 的负载情况。 CPU 饱和度首先会跟应用的线程数有关，如果启动的线程过多，很容易导致系统不断的切换执行的线程，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上下文切换。我们知道每一次上下文切换都需要刷新寄存器和计数器，至少需要几十纳秒的时间。此外，也可以通过 uptime 命令可以检查 CPU 在1分钟、5分钟、15分钟内的平均负载。比如一个四核的 CPU， 如果当前平均负载是 8， 这意味着每个 CPU 上有一个线程在运行，还有一个线程在等待。一般平均负载建议控制在核数的 0.7 倍以内。另外一个会影响 CPU 饱和度的是线程优先级。线程优先级会影响安卓系统的调度策略，它主要由 NAS 和 cgroup 类型共同决定。 NAS 值越低，抢占 CPU 时间片的能力越强，当 CPU 空闲时，线程的优先级对执行效率的影响并不会特别明显，但在 CPU 繁忙的时候，线程调度会对执行效率有非常大的影响。关于线程优先级，你需要注意是否存在高优先级的线程空等低优先级线程，例如主线程等待某个后台线程的锁。从应用程序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用户时间、系统时间，还是等待 CPU 的调度，都是程序运行花费的时间。可能你会觉得按照上面各种 Linux 命令组合来排查问题太麻烦了，有没有更简单的图形化的操作界面呢？ TraceView 和 SysTrace 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排查卡顿的工具。从实现上，这些工具分为两个流派。第一个流派呢是 Instrument， 获取一段时间内所有函数的调用过程，可以通过分析这段时间内的函数调用流程再进一步分析待优化的点。第二个流派是 Sample，有选择性或者采用抽样的方式观察某些函数调用过程，可以通过这些有限的信息推测出流程中的可疑点，然后再继续细化分析。这两种流派有什么差异呢？我们在什么场景应该选择哪种合适的工具呢？还有没有其他有用的工具可以使用呢？下面我们一一来看。 TraceView 是我第一个使用的性能分析工具，也是吐槽的比较多的工具啊。它利用安卓 runtime 函数调用的 event 事件，将函数运行的耗时和调用关系写入 trace 文件中。由此可见， TraceView 属于 instrument 的类型，它可以用来查看整个过程有哪些函数调用，但是工具本身带来的性能开销过大，有时无法反映真实的情况。比如一个函数本身的耗时是1秒，开启 TraceView 后可能就会变成5秒，而且这些函数的耗时变化并不是成比例放大的。在安卓 5.0 之后，新增了 Start Method Tracing Sampling 方法，可以使用基于样本的方式进行分析，以减少分析对运行时的性能的影响。新增了 Sample 类型后，就需要我们在开销和信息丰富度之间做好权衡。无论是哪种的 TraceView， 对 Release 包支持的都不太好，例如无法反混淆。其实 Trace 文件的格式十分简单，之前曾经写一个小工具支持通过 mapping 文件反混淆 trace。 那在 instrument 类型的性能分析工具里，有没有性能损耗比较小的呢？答案是有的。 Uber 开源的 nanoscope 就能达到这个效果。它的实现原理是直接修改安卓虚拟机源码，在 art method 执行入口和执行结束位置增加买点代码，将所有的信息写到内存，等到 trace 结束后才统一生成结果文件。在使用过程可以明显感觉到应用不会因为开启 nanoscope 而感到卡顿，但是 trace 结束生成结果文件这一步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另外一方面，它可以支持分析任意一个应用，可用于做竞品分析，但是它也有不少限制，比如需要自己刷 ROM， 并且当前只支持 Nikkers 6P 或者采用其提供的 x86 架构的模拟器，并且默认只支持主线程采集，其他线程需要代码手动设置。考虑到内存大小的限制，每个线程的内存数组只能支持大约20秒左右的时间段。 Uber 写了一系列自动化脚本协助整个流程，使用起来还算简单。Nanoscope 作为基本没有性能损耗的 Instrument 的工具，它非常适合做启动号时的自动化分析。Nanoscope 生成的是符合 Chrome Tracing 规范的 HTML 文件，我们可以通过脚本来实现两个功能，第一个是反混淆，通过 Mapping 自动反混淆结果文件，第二个是自动化分析，传入相同的起点和终点，实现两个结果文件的 diff 自动分析差异点，这样我们可以每天定期去跑自动化启动测试，查看是否存在新增的耗时点。我们有时候为了实现更多定制化功能或者拿到更加丰富的信息，这个时候不得不使用定制 ROM 的方式，而 Nanoscope 恰恰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让我们更方便地实现定制 ROM。 那在后面启动和 IO 优化里，我还会讲到更多类似的案例。 SysTrace 是安卓 4.1 新增的性能分析工具，我通常使用 SysTrace 跟踪系统的 IO 操作、 CPU 负载、 Surface 渲染、 GC 等事件。 SysTrace 利用了 Linux 的 FTrace 调试工具，相当于在系统各个关键位置都添加了一些性能探针，也就是在代码里加了一些性能监控的买点。安卓在 FTrace 的基础上封装了 Atrace， 并增加了更多特有的探针，例如 Graphics、 Activity Manager、 Derivic VM、 System Server 等。 SysTrace 工具只能监控特定系统调用的耗时情况，所以它属于 Sample 类型，而且性能开销非常低，但是它不支持应用程序代码的耗时分析，所以在使用时有一些局限性。由于系统预留了 Trace-Begin-Section 接口来监听应用程序的调用耗时，我们有没有办法在 SysTrace 上面自动增加应用程序的耗时分析呢？划重点了哈，我们可以通过编译时给每个函数插装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在重要函数的入口和出口分别增加 Trace-Begin-Section 和 Trace-End-Section。 当然出于性能的考虑，我们会过滤大部分指令数比较少的函数，这样就实现了在 SysTrace 基础上增加应用程序耗时的监控。通过这样方式的好处有，第一，可以看到整个流程系统和应用程序的调用流程，包括系统关键线程的函数调用，例如渲染耗时、线程锁、 GC 耗时等。第二呢，性能损耗可以接受，由于过滤了大部分的短函数，而且没有放大 IO， 所以整个运行耗时不到原来的两倍，基本可以反映真实情况。 SysTrace 生成的也是 HTML 格式的结果，我们利用跟 Nanoscope 相似方式实现对反混淆的支持。那如果我们想分析 Native 函数的调用，上面的三个工具都不能满足这个需求。安卓 5.0 新增了 SimpleProf 性能分析工具，它利用 CPU 的性能监控单元提供的硬件 Prof 事件，使用 SimpleProf 可以看到所有的 Native 代码的耗时，有时候一些安卓系统库的调用对分析问题有比较大的帮助，例如加载 DEX Verify Class 的耗时等。 SimpleProf 同时封装了 SysTrace 的监控功能，通过安卓几个版本的优化，现在 SimpleProf 比较友好的支持 Java 代码的性能分析。具体来说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安卓 M 和以前时 SimpleProf 不支持 Java 代码分析。第二个阶段，在安卓 O 和以前时需要手动指定编译 OAT 文件。第三个阶段，在安卓 P 和以后无需做任何事情， SimpleProf 就可以支持 Java 代码分析。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到，谷歌还是比较看重这个功能哈，在安卓 Studio 3.2 也在 Profiler 中直接支持 SimpleProf。顾名思义，从名字就能看出 SimpleProf 属于 Sample 类型，它的性能开销非常低，使用火焰图展示分析结果。目前除了 Nanoscope 之外的三个工具都只支持 Debuggable 的应用程序，如果想测试 Release 包，那么需要将测试机器 root。 对于这个限制，我们在实践中会专门打出 Debuggable 的测试包，然后自己实现针对 Mapping 的反混淆功能。其中 SimpleProf 的反混淆比较难实现，因为在函数聚合后会抛弃参数，无法直接对生成的 HTML 文件做处理。当然我们也可以根据各个工具的实现思路，自己重新打造一套支持非 debuggable 的自动化测试工具。选择哪种工具要看具体的场景，我来汇总一下哈。如果需要分析 native 代码的耗时，可以选择 SimpleProf， 如果想分析系统调用，可以选择 SysTrace， 如果想分析整个程序执行流程的耗时，可以选择 TraceView 或者插装版本的 SysTrace。 随着安卓版本的演进，谷歌不仅提供了更多的性能分析工具，而且也在慢慢优化现有工具的一些体验，使功能更强大，使用门槛更低。而 Android Studio 则肩负另外一个重任，那就是让开发者使用起来更加简单，图形界面也更加直观。在 Android Studio 3.2 的 Profiler 当中，直接集成了几种性能分析工具，其中 Sample Java Methods 的功能类似于 TraceView 的 Sample 类型， Trace Java Methods 的功能类似于 TraceView 的 Instrument 类型， Trace System Calls 的功能类似于 SysTrace， Sample Native 的功能类似于 SimplePerf。 坦白来说，Profiler 界面的某些方面不如这些工具自带的界面，支持配置的参数也不如命令行，不过 Profiler 的确大大降低了开发者的使用门槛。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分析结果的展示方式，这些分析工具都支持了 Call Chart、 Flame Chart 两种展示方式。下面我来讲讲这两种展示方式适合的场景。 Call Chart 是 TraceView 和 SysTrace 默认使用的展示方式，它按照应用程序的函数执行顺序来展示，适合用于分析整个流程的调用。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A 函数调用 B 函数， B 函数调用 C 函数，循环三次就得到了文稿里的 call chart。 call chart 就像给应用程序做一个心电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时间内各个线程的具体工作，比如是否存在线程间的锁，主线程是否存在长时间的 IO 操作，是否存在空闲等。Flame Chart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火焰图，它跟 Call Chart 不同的是， Flame Chart 是以一个全局的视野来判断一段时间的调用分布，它就像给应用程序拍 X 光片，它可以很自然的把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的信息融合在一张图上。上面函数调用的例子换成火焰图的展示结果，请返回文稿来查看。当我们不想知道应用程序的整个调用流程，只想直观看出哪些代码路径花费的 CPU 时间较多时呢，火焰图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例如之前我的一个反序列化实现非常耗时，通过火焰图发现耗时最多的是大量 Java 字符串的创建和拷贝，通过将核心实现转为 Native， 那最终使性能提升了很多倍。火焰图还可以使用在各种各样的维度，例如内存 IO 的分析，有些内存可能非常缓慢的泄露，通过一个内存的火焰图，我们就知道哪些路径申请的内存最多。有了火焰图，我们根本不需要分析源代码，也不需要分析整个流程。最后我想说，每个工具都可以生成不同的展示方式，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选择合适的方式。在写今天的这篇文章，也就是分析卡顿的基础知识和四种安卓卡顿排查工具的时候呢，我越发觉得底层基础知识的重要性。安卓底层基于 Linux 内核，像 SysTrace、SimplePerf 也是利用 Linux 提供的机制来实现，因此学习一些 Linux 的基础知识，对于理解这些工具的工作原理以及排查性能问题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另一方面，虽然很多大厂有专门的性能优化团队，但我觉得鼓励和培养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去关注性能问题更加重要。我们在使用性能工具的同时要学会思考，应该知道他们的原理和局限性。更进一步来说，你还可以尝试去为这些工具做一些优化，从而实现更加完善的方案。下面呢是今天的课后作业，当发生 ANR 的时候，安卓系统会打印 CPU 相关的信息到日志中，使用的是 Process CPU Tracked in Java， 但是这样好像并没有权限可以拿到其他应用进程的 CPU 信息，那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呢？当我们发现应用的某个进程 CPU 使用率比较高的时候，可以通过文稿中的几个文件检查该进程下各个线程的 CPU 使用率，继而统计出该进程各个线程的时间占比。如果线程销毁了，它的 CPU 运行信息也会被删除，所以我们一般只会计算某一段时间内 CPU 使用率。文稿里是计算5秒间隔内一个 sample 进程的 CPU 使用势例，有的时候可能找不到耗时的线程，有可能是有大量生命周期很短的线程，这个时候可以把时间间隔缩短来看看。今天的课后作业是请你在留言区解读一下上面的信息，分享一下你认为这个事例的瓶颈在什么地方，之后能不能更进一步， 自己动手写一个工具，得到一段时间内上面的这些统计信息。同样，最终的实现可以通过向 sample 发送 pull request。 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好友，邀请他一起来学习。那最后呢，别忘了在评论区里提交今天的作业，我也为认真完成作业的同学准备了丰厚的学习加油礼包，期待与你一起切磋。